22项代表性疾病的二类治疗型医疗器械审批，获得了专利技术。所以呢，在这期间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保密研发的阶段。因此呢，在之前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宣传。生物场治疗仪是复制了巴马长寿村的有益地磁场，就这一个技术是其他任何一个医疗器械它都不具备的。咱们说，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力量，你真的是深不可测的。那就是因为这种地磁场，这巴马的百岁老人绝大多数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很少染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个老年常见病的。那么在医疗保健手段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巴马呢就靠自然养生，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不断地造就了一位又一位的百岁老人，形成了延续几百年极为独特的区域生命现象。那很多有经济条件的病人在巴马住上一年半载之后，他就会发现这血压正常了，糖尿病呢复原了，心脏呢舒服了，哮喘病呢他也不咳了，甚至白发变成黑发了。其实这个就是地磁场的力量。那么像这些天呢，每天各地以及临时服务站呢都给我发送了大量的反馈。比如说昨天银川有一位患者糖尿病16年，他打胰岛素他还得吃降糖药，光打针都不成，他就做了一次治疗，20分钟的时间，餐后血糖由之前的 22.7 他降到了 17.7。 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得的是类风湿，手指关节变形伸不直，变形的手指中间呢已经多年没有横纹了。那么他治疗了两次，每一次手握磁场棒20分钟，手指中间的横纹出现了，手指头呢可以伸直了。那天津有一位患者腰椎增生，拄着拐去的，走的时候呢把这个拐呢给忘了，走出很远他才想起来。所以这样的治疗病例每天都在发生着。我们不得不说，生物场治疗仪虽然是我们研发的，但这其实更是大自然它赋予咱们人类的。所以啊，希望大家改变一种治疗思维和治疗方式。我记得08年的时候，我收过一个洋学生，外国人，是美国人。那他呢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医的手法治疗，仅仅就是凭着医者的一双手来治疗疾病。我当时呢也觉得非常不解，你看我们中医有这么多的神奇的治疗方式，他为什么对手法治疗最感兴趣呢？结果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说什么呀？ 他说呀，不管是打针、吃药，还是做手术，看似是在给病人减轻病痛，实际上给病人带来的伤害远不亚于疾病。他就说了，我们美国一直在想办法摒弃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治疗方法。所以呢，现在在美国，医生每开出一种药，都会有严格的审核。不是说这个药你想开出来就能开出来的。那如果病人他只是一个感冒发烧，即使病人强烈要求我要多开点药，那么医生也不会开药，只会让他回去多喝水多休息。他就说了，当我看到美国的中医馆可以通过按摩穴位就能治病，他说我觉得这才是人类 最需要的。 嗯， 所以他的话当时对我内心的触动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是这些西方国家把打针用药的方式传到了咱们国家。 嗯， 结果现在人家在求突破，求改变，要规避这样的药物治疗方式了。哎，所以大家呀啊，真的得需要好好的想想。以前呢，做生物场治疗仪临床的时候，有一位患者叫黄远，当时呢是53岁。20几年前他就发现自己经常肚子疼。 嗯， 而且这个疼啊很有规律。每次饿了的时候就疼得死去活来。但是只要吃一点东西到了胃里，疼痛就能缓解。 哦， 那因为在农村呢，这个医疗资源比较落后。当时他呢去了乡卫生院，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检查，叫备餐检查。 嗯， 这个也就是咱们消化道背剂造影。 嗯， 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他有12指肠部的那个溃疡啊，老百姓说12指肠球炎，就这个病啊。 嗯， 所以大夫呢就给他开了盐酸雷尼替丁胶囊。那么在那个年代大概呢是8块钱一瓶。 哦， 现在来说8块钱一瓶真便宜，其实那个时候不便宜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雷尼替丁简直就是神药。 嗯， 这效果十分明显，一粒下去立刻就不疼。其实呢，在没有发现幽门螺旋杆菌之前，70-80年代的医学界的共识就是无酸无溃疡，因此呢治疗胃溃疡呢12指肠溃疡的标准的做法那就是抗酸。 哦， 而雷尼替丁这个药本质上它就是抑制胃酸。所以呢我在临床上从来不给我的病人建议他们去用这种抑酸药。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药它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胃酸它本身是作为一种消化液，这个消化液在你胃里它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啊。咱们长期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抑制胃酸的分泌，那必然就会对人体消化系统带来伤害。 嗯， 这当时这个病人呢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药并没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因为他发现呢他只要一停药他的疼痛依然会发作，吃上了呢就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也没有引起重视。结果呢这个胃疼就越来越频繁，到2000年的时候他又一次去乡卫生院呢做了一次备餐的这个检查，检查的结果依然是12指肠球部溃疡，顺带又多了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 这吃药还吃了多出一个病了。 对呀，吃了这么长时间还多了一个病，之前的没好。不过这次呢现在这个人们呢已经意识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所以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种药。 嗯， 这个我一说老胃病的朋友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利珠德乐。 哦， 很多朋友我想咱们年纪大的一些老同志都应该用过。这是一种痹剂，就是金字旁一个必须的痹字啊。它呢可以保护胃黏膜，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刚开始一用啊，这患者觉得效果很好。 嗯， 很长一段时间他这个病没有复发。但是好景不长，半年之后肚子一饿就胃疼，这个幽灵啊又出现了。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 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其实要是在现在看，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痢疽得了只杀灭了部分的幽门螺旋杆菌，并不彻底，因此呢，这个细菌呢卷土重来，溃疡复发，这是迟早的事儿。那么无可奈何之下，他又开始吃什么药呢？吃奥美拉唑， 又换药了。 那不行吗？再换呗。啊，一开始坚持按疗程服用，后来他就发现，这就跟当年呢吃雷尼替汀一样，即便就是按疗程服用，依然会复发。索性呢就不按疗程服用了，改为什么呢？改为按需服用。就是疼的时候来一粒，不疼了就不吃。那么在接下来的近7年的时间，一直就这样。慢慢的，他又感觉到了身体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一个就是早上吃过早饭之后，一定会要大便一次。他说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就是吃进去的食物刺激了胃或者是肠道之后产生的应激反应，并且明显感觉拉出来的大便跟正常的大便形态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他发现呢，吃过奥美拉唑之后，他特别容易感冒。他动不动就上呼吸道感染。后来呢，他才知道这个奥美拉唑呢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会导致白细胞的减少，从而呢降低身体的抵抗力。 所以这副作用慢慢的就都来了 啊。那么到了2009年的6月，这位朋友突然发现奥美拉唑它也不起作用了。这个胃疼一直就没有办法消除，而且疼痛的部位跟以往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又上医院了，做了人生第一次胃镜，得出的结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陈旧性糜烂，12指肠球部溃疡。 这病是越来越多了， 可不是吗？这回大夫开出了3联疗法。什么3联疗法呢？就是联合用药啊，奥美拉唑、克拉霉素还有呢甲硝唑，说是能够彻底剿灭了这个胃里头的幽门螺旋杆菌。另外呢还根据他当时的症状开了一些类似于增加胃动力的曲美布丁片，以及呢保护胃黏膜的达喜之类的这些个药物。那么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他的胃疼还是没有起色，忽然呢又有了一些新的症状。 什么症状啊？ 他就总觉着心窝子疼，连带着胸口胸骨都疼痛难忍，而且不自觉的总是咽口水，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夜里呢被自个儿的胃里涌上来的这个酸水啊能够呛醒了，咳嗽不止。吃完饭呢又不停的打嗝反酸，心口啊就跟揣着一块烧红的炭一样，它有那种强烈的烧灼感。平时嘴里头呢总有咽不尽的酸水，因为他有口气啊，他都不敢跟别人多说话。上医院又去检查了，这回发现是反流性食管炎。这一刻呢他的心态彻底的崩溃了，他不打算再治了，停了所有的药20多年了，为了治这个病他没少花钱没少吃苦，却一步步的眼睁睁的看着自个儿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病症越来越多。 他心里非常的想不通。我相信大家伙听完我讲他这个求医的经历，那么这个病人的求医经历其实只是很多人的一个缩影，世界上还远远比他求医经历更曲折更坎坷的人呢。那这个其实就是简单粗暴的靠打针吃药治病带来的恶果，病呢越来越多，越治越糟啊。我们说这个西药中啊常见的抗生素，有降糖的、降压的、心脑血管的、老慢支的、骨关节疾病的，这些激素类药物啊都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用上去之后呢会让人体产生依赖性，久而久之啊人体的组织器官没有办法自主的运转，那就会开始退化衰竭。这也是很多人从单一性的这个疾病制成了一体多病的原因。 嗯， 所以呢咱们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投入了这么多的经费来研发生物场治疗仪，并且在研发成功后，我老太太呢可以说是不顾一切的也要为大伙儿争取到免费治疗的机会，就是想要大家改变目前的治疗方式。所以对于这个胃病十分严重的病人，我就让他踩在生物场治疗仪上头，因为在生物场治疗仪里头有六块磁场呈梅花状的排列，这是采用了中医上的梅花针布阵。生物场呢可以通过人的足底直接入人的胃经，因为中医上胃经起于鼻翼止于足部，然后呢又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了它的上脘穴和下脘穴开始进行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病人就开始不断的打嗝。 哦， 他就跟我说，我这儿总打嗝。我说呀，你这是胃里的浊气在往外头排，排出来之后啊你这个人就会觉得很舒服。做完了这一次20分钟的时间，他就说，哎，大夫啊，好像我的胃不那么难受了啊，我的肚子也不怎么胀了 。 然后呢我让他等一会儿，我接了一壶水然后放在了生物场治疗仪上头。我跟他讲，我说你等一会儿，我给你找个大瓶子，你把这个水呢带回去，渴了你就喝这个水，你这个胃病好得更快。那么15分钟之后，我把这个水呢给他灌上，他就拿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滴落一个暖壶。 哦， 他就说，哎，大夫啊，您昨天给我喝的什么水呀？回去之后这胃里一点也没反酸，喝下去这个水我非常舒服，这回呢不好意思，我拿个暖壶来，您要不再给我灌点回去。我笑着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的这个水呀，这个是磁化水，它是小分子团弱碱性的，所以它对你的胃病的康复是特别的好。他就说了，我昨天看见您把那个水呀放在了生物场治疗仪上头了。我说对，水放在生物场治疗仪上头，过一会儿呢它就成了磁化水。我跟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个是当年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收获的一个重大发现。这巴马人呢一直把那个盘阳河水称之为叫神仙水。当时人家说这个话我是不信，你这水再好再好，你这水不也就是水吗？水怎么可能起到治病的作用？结果后来我们调研小组的王主任他胃里不太舒服，有些烧心，我正准备给他煎药呢，人家当地人说，就这么点小事吃什么药啊，去取一些盘阳河水回来喝上就好。 我当时特别疑惑，能行吗？管用吗？但是这王主任呢，他也挺有那个研究精神的。他说，徐主任呢，我正好这犯病，我就不吃药了，我倒要看看他这个神仙水有没有那么神。于是他就按照他们说的就照做，那一整天就抱着个装满了河水的大水壶，渴了喝一些，你还别说，下午喝的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说不少心了。 哦，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于是呢我们干脆就把盘阳河水装上送出去做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呢，这种水就是在高地磁的作用下被高磁化所形成的。那么这个水呢，它通过巴马的地磁场磁化以后，就变成了弱碱性的小分子团水。那这样的水能够起到保护胃黏膜，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溶解，能够减轻这个刺激性的食物或者呢是胃酸刺激胃溃疡病变的这个过程。起到降低血脂，改善微循环，延缓衰老的作用。所以很多外地的一些朋友身上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个朋友，哎，都会到巴马去接这个水喝。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患者，后来连续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治疗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呢他就喝这个磁化水，他那个胃啊慢慢的就不疼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没有那种灼烧感了，肚子呢不胀气了，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被涌上来的这个酸水给呛醒过。治疗了两个月左右，无论是饥饿的时候还是饱腹的时候，他那个胃都没有疼过。 哦， 那你不疼就是好了呗。他也不信，上医院再次去做了胃镜，发现胃黏膜上的溃疡糜烂已经有了明显的愈合。基本上呢萎缩性胃炎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定义为叫浅表性胃炎了，比之前好多了。那么跟了他20来年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也有明显的好转，那么他的胃酸分泌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所以改变一种治疗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迈开第一步来尝试。我现在呢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全国各地开展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大型公益活动，免费的给大家治疗。我就是想让大家伙都感受到这种全新的健康方式。我也希望大家如实汇报，让即使去不了的同志们啊，咱们也转变观念。而且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人人都能拥有生物场治疗仪。 不用大伙儿掏一分钱，我相信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正需要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 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 我是鞍山的。 行，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今年85岁了。 哦，听不出来。 我这个身体呀、有几种病 啊？您说说。 都是老病，也是慢性病 啊。老病， 一是胃肠不好。 胃肠不好。 哦，慢性胃炎有20-30年了。 哦， 那个肠炎呢，就是，不算拉稀，就是 不成形， 肠稀便，就是不成形。 嗯，那多少年呢？ 哎呀，也这个肠稀便年数少啊，就是2年吧。 2年， 我7年呢，这时候做了一次肠镜，还有息肉，当时给割掉了。除了这个胃肠病、慢性的病之外呢？再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就是自我症状呢还没有太严重，就是做心电图的话呀，就说是你心肌缺血，完了有点心律不齐，这个脑袋没检查过，没检查过呢，但是自我感觉有时候是这个脑有点迷糊感觉，但是那个次数非常少。这就是我自我感觉，我呢就是好像那是寒凉体质，就是那个冬天啊手脚凉，胃也是怕凉啊， 胃也怕凉， 也属于这个脾寒，脾阳虚吧， 脾胃 脾阳虚肾阳虚，肾阳虚就表现夜尿多，手脚怕凉，手脚冷，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大致情况就这样啊。平时吃点药治疗吗？ 哎呀，药也没断吃啊。 也没断吃，但是这病呢也没断，反正是陪着我，我活多少年，他陪我多少年。 是那么回事。 其实我跟大伙儿说，咱们每一位这个中老年人呢，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就怕得病。 对。 没哪个人说我不怕死的。都怕死，其实这个身体呀、它不是说咱得了病以后去治疗，平时这个身体啊得靠养。像您刚才讲的这个病啊，首先呢，您这个人的这个肾虚，咱们说脾气上升，胃气下降。像您这个胃肠，要是您觉得总也不好的话，您这个胃肠确实一开始不好，到后来它就有息肉了。 对， 是不是啊？这说明您治了半天这病啊，没把这病治好， 对， 反而这病现在重了。所以我要问问你这些个病呢，然后呢，我就跟您说说。其实中医啊，咱不能把这个老祖宗这个老本儿给忘了。中医啊，这个中药，它通过这个治疗咱们慢性病，它能多病同调。就像现在，因为您的胃肠不好，所以您的供血供养就供不上，气不足嘛，血就不往上跑嘛，对不对？ 对。 血跑不上去，那心脏不得着急吗？你心律不齐的问题就来了。你现在是心律不齐，回头再往后头严重了，它就该堵了。对不对？ 对。 我们说那个巴马长寿村，有钱人一年都上那儿住几个月，调理病去了。那没钱，他没这个条件呢。巴马长寿村的老人，就您这个年纪，田间地头跑得欢着呢。咱城里人是不是？或者说咱也是农村人，咱怎么就不能像人家？因为咱这个环境跟人家住的那个地理环境它不同。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啊，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呀、 啊，啊， 对咱们老同志来说，咱老同志呢，不光是怕得病，也要怕花钱，所以我们经过30来年的研发，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啊， 研发成功了，而且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在这个临床上做过验证，这个验证下来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跟您一样的病人，他们用完了一次两次，哎，这效果就特别明显。您现在80来岁了， 对， 咱这一辈子药吃了不老少了，对不对？ 是， 咱这个肝肾的排毒功能也是很弱了，对不对？ 对， 生物场治疗仪呢，我们复制了巴马地区的地磁场，对于您来说，您如果用上它进行治疗的话，那您这个病当场用下来，您就会有很舒服的感觉，而且就您现在这个病症，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如果说您这会儿打个比方说，您说我这两天这个总是拉肚子，但是你今天做完你感觉不到，你得到明后天您去看，您这个拉肚子它就会好得多，这是一个大问题。它要好了，您心脏的供血供氧它就好。 对 啊，你心律不齐一个问题就跟着解决， 啊， 其他的问题头部头晕呢，它也跟着解决。咱们现在正在发放那个，1000块钱的生物场治疗仪的理疗卡， 啊， 您去看看能不能领上。如果能领上，您就去做。 好， 好不好啊？ 好， 啊， 那我听说咱们的鞍山这个机器说非常少，我打电话了，还没排上号呢。 那就是啊， 这能不能给调两台，多调两台？ 现在全国各地，我跟你说吧，都跟我们要。不过呢，我会尽快的根据大家的反应，我把这个仪器呢给大伙儿备足了。像您现在这个。说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拉肚子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胃肠道比如说胃胀啊反酸这些事儿，很短时间内它就好了。如果说您做这个胃肠道的话，一般来说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您做一下，因为这个足三里啊，对咱们老年人来说，调节机体免疫力，调理脾胃，补中益气，疏风化湿，他这个治疗效果特别好。 好， 您跟他们说我说的。 哎， 您年纪大了，早点安排去做。 好， 好不好？ 好，谢谢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好，好，再见了， 哎、 谢谢、 哎。不用谢，哎，好，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叔叔，今年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72。 72岁。那现在啊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您的效果还有身体的感受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太好了， 哈哈，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啊，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为的什么病来做治疗的呀？ 我主要是脑梗的后遗症。 脑梗后遗症。 我原来是个乒乓球教练员。 哦，乒乓球教练啊。 啊， 应该身体好啊，怎么就脑梗了呢？啊， 但是呢，就是2017年9月15号 啊， 得一个脑梗 啊。 这个脑梗之后你现在呢恢复的也可以，就是但是现在我的感觉呢就两个腿的大腿没劲儿、没有力量， 没劲儿、 上头没劲儿，就抱着这个药我来的 啊，抱着这个， 这个事儿我真的感谢徐主任 啊 啊，我在床上下来之后，我坐完之后这个腿就有劲儿了呢， 没 有，我就有点不高兴，有点太高兴了。 啊， 嗯，完了那个，但是这个情况呢， 嗯， 持续有二十分钟。 啊， 二十分钟之后吧，就有点没要没劲儿感觉了。 啊，又开始没劲儿了。嗯嗯。 啊，又不开始没劲儿了。 嗯嗯。 等我做之后吧， 啊， 这个情况就好转了。 啊，又开始好转了。嗯。 啊，又开始好转了。 嗯，那你今天是做了吗？ 我今天又做了，今天这次更好。 更好， 做完之后吧，我可以蹲跳，我能做了。 嗯， 蹲起我能做了。 啊， 这个劲儿越来越足。 啊， 情况越来越好。 你还蹦？ 所以说我也非常非常高兴。 啊，你还蹦蹦跳跳啊？ 啊，对呀，我还蹦蹦跳跳。今天就这么两次，就爬到这样水平，我没有想到。 啊，没有想到。 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徐主任。 嗯嗯嗯，其实我们中医上面又讲究个经络啊，不通则痛。 嗯嗯， 麻木呢又讲究个气血。啊，气不足血瘀滞， 嗯， 是不是？你要说麻了，那就是气血呀， 嗯， 对不对， 嗯？ 气血循环不畅通了。像您要是说这个血栓要是堵在那儿了，啊，哪个栓塞一堵， 嗯， 堵完以后，你这个大脑这部分的脑细胞如果供血供氧它供不上的话，这脑细胞它就萎缩死亡了。 嗯， 如果说气血过不去的话，那这个地方它就显得麻木。 啊， 那怎样来缓解这个，让你恢复到原先腿的自己的那种感觉？那么通过生物场治疗仪，你的那些个穴位，它给你做的这个穴位，实际上就是通过生物场的脉冲，生物场的远红外来打通了这些经络，所以疼的人他就不疼了，麻木的他就气血顺畅了，一次比一次通，同步的你的头部的一部分脑细胞被激活了，它就替代那些受损的脑细胞，重新来帮助你这个腿，这个部分的功能给它恢复。 啊啊啊！ 所以您这个效果，我跟你说，真的是特别明显。我希望你。 就我刚才我刚才做完之后，我乐的蹦起来了都。 乐的蹦起来。 我那高助理说的吓一跳，说你怎么蹦起来了呢？ 你咋蹦起来踩弹簧了？啊！所以我就希望咱们大家伙啊，特别是。咱们就是说不抛弃不放弃， 嗯， 你也得来试试。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他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可以用一下人体生物场的调节素，这个是内服的啊，来调理。您是能动的，您就自个儿来做。我告诉大伙儿，真的做一做跟不做不一样。 徐主任 啊， 实际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啊， 我听你讲座有一年半了。 是吗？实际上咱们老百姓，咱们说口碑哪来，就是老百姓，你好还是不好，你自个儿说，你做一做。 对， 这台仪器， 嗯， 啊，看看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 嗯， 啊？ 嗯嗯，对。哎呀， 现在反应过来，确实大伙儿用的都不错。 现在就我们这患者做完之后也感觉也相当不错， 啊，也相当不错， 评价都挺高， 评价很高，对他是吧？ 所以说那个徐主任呐， 啊， 我得衷心的谢谢你， 啊， 因为所有患者做了点好事儿， 你看 是吧？ 陪堂啊， 我非常感谢你，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 啊， 他们非常工作非常热心，非 常 好 啊， 嗯， 为大伙儿服务应该的，真的是应该的， 哎， 啊。行， 哎， 那我不多说了， 哎， 您就接着乐呵，接着往下做， 哎， 好不好？ 哎，好好， 哎， 继续往下做。 哎， 谢谢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哎，再见，再见， 嗯。 哎， 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你好，这位朋友。 嗯，你好。 那叔叔啊，来说一说您啊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之后啊好转，还有您的感受好吗？ 好，行。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 你好。 哎，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 我是做了生物场的这个理疗仪啊，做了以后，那个感觉我这个气管炎，感觉呢现在吐气也方便了，咳嗽呢也减轻了，现在吐痰，哎，来痰也痛快了，原来吐痰费劲，哎，现在做了这个三次， 做了三次， 效果这么好，确实不错，哎， 确实不错。 我这这个都83岁了，所以身体啊，各方面跟老，你可别说我这个那个糖尿病就20多年了。 哦，20多年糖尿病啊。 心脏方面也有点照顾，这个高血压呢，虽然呢不是太高，但也在界限左右转悠，有时候就高点，有时候就还可以。就这个。 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现在我的话来让他检查出来，我这个身体啊，说这血管堵了57%。 哎呦，血管又堵了，这跟您糖尿病有关系， 对，糖尿病有关系，那个并发症了，多少有点影响。 您是自个儿来的吗？ 我和老伴儿一起来的。 哦，老伴儿也在做治疗是吧？ 也在治疗，大家等着。 在等着呢，行，那 来的时候要等着跟你说话。 行，把电话给老伴儿吧，我来问问你 老伴 儿。 好，对，来，老伴儿来，你说，正好。 喂。 哎，徐主任您好。 您好，跟老伴一起来了。 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啊。 介绍自个儿。 我今年82岁了。身体还以前就是老话说得好，是老太太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我今年就不如去年。 今年。 有哪些症状呢？一刚开始吧，反正睡觉吧。早上就是3-4点钟就醒了，这是第一个。另外这个腿吧有点疼。疼吧它就是右边这个膝眼呐。靠里边有是固定的。其他疼的地方吧，都是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有时候坐骨神经疼，但是还不是老疼。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后背啊，左边就像那个过电似的酥酥的。通过我做这个理疗，这个做了3-4天了。我昨天做的一次啊是最好的，一觉就睡到2点。 好 家伙，也没出汗。就没出汗。这个挺好的。完了又睡着了。白天精神还可以。 白天 不是说白天就什么的了。我这情况就这么多。您看着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天天听您的广播。 天天听我这广播。我想问一下您。您这2天做了之后，您觉得痰有点多了吧？ 痰呐、 有没有？ 是 不是嗓子里 痰也有点多？ 痰有点多。那您这个睡眠不好，您有跟我讲啊？您这个睡眠不好呢，跟身体当中的疼痛有关系。中医上讲什么呢？叫五脏六腑皆能令人不寐。凡是哪个地方不得劲儿的，你再加上睡眠不好，您这个睡眠就跟那不得劲儿的地儿有关系。麻木是什么呢？麻木就是气血都不容易过去了， 就像过电似的。 对啊，你气血要是过不去的话，这个地方麻木，说明您呢，老大姐呢，您这个气呀、它不足了。行了，我不多说了，咱先聊到这儿。 好嘞，那谢谢您啊。 哎， 您多保重。 好，谢谢。 好， 再见。 谢谢啊、 大家都保重。 再见。好嘞。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姓周，名叫周吉兰，今年61岁，已经用了2年快3年了。是2015年用的。是一次我丈夫偶然的机会去听老师们在讲这机器的作用，所以回去以后呢，他说这机器特别好，适合你用也适合闺女用，你做吧。就让我说你的胃不好，也不能吃饭，常常是做饭的时候做好多好多年了。我这胃病已经有应该是有20年了吧，就是不能吃饭，每天晚上基本上就不能吃饭。特别是现在给闺女看孩子，晚上很多的时候做完了饭，他们都坐着吃饭，我就只能坐着看，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吃。不是不想吃，就是咽不下去，因为好像这个肚子里有气，它不光下子往上顶得我喝水都很难咽下去。所以就坐这个机器慢慢的坐着，越来越觉得好多了。这个从经常打嗝，就是只要咽下东西就打嗝，只要咽下东西就打嗝，这是最严重的时候。从这开始做了机器以后，慢慢打嗝呢就减少了，再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嗝了。反正我也挺高兴的，那个现在每天做了饭能跟大家一起享受，也能吃，没有好像一点不觉得里面胀凉了。最明显的有一次，这机器的作用是特别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肚子不好，整个腹部没有舒服的地方，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个丈夫知道了，说你好像没睡，就说我说肚子不好，他说那你怎么不做机器呢？他就下床去把机器弄好了，放在我肚子上，然后呢肚子就开始响，接着咕噜响，后来好了以后我就睡着了，这一天晚上就安静了，挺好的。所以这个机器在这一次对我的，因为很明显的因为我的胃以前呢常常犯这样的毛病，经常家里都是备着呢藿香正气水，然后不好的时候就喝一点。但是我也知道中药，就是中药也是一样，它总是有毒的，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我知道这机器是物理治疗，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机器，所以经常每天呢都要做。尤其是它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就坚持做到现在，身体挺好的。再一个说一下我的丈夫，他的前列腺不好，就是晚上有时候都起床下到厕所都得跑5-6次。后来做了机器，现在呢少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可以觉睡到天亮，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喝水也喝得多了，也可能也下来2次。就这个情况，反正挺明显的。我觉得肯定很多家庭都需要这个机器，也很多人都有像我们类似的毛病。如果大家有的话呀，最好用这个机器，真的是挺好的，就像一个小家庭医生一样，你不用出门你就能得到缓解。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